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19集。 严征明干脆利落地说完，便起身要走。刚一推开门，身后李云开口叫住了他。李云犹豫了一下，目光往外飘去。 对了，其实还有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 严征明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，空中一个声音接道：“ 哎，是我，哎，我，哎，这个， 哎呀！”随着巨响，一个重物落了地。严征明默默地将迈开的脚缩了回来。 一直赖住在扶摇山庄客房里的年大的，哎呀，一门心思要拜小钱为师，说什么都要拜入我扶摇派门下，还说不管需要什么考验，刀山火海他都不在话下。 年大大鼻青脸肿地抬起头，一抹鼻血，冲程前露出一个龇牙咧嘴的傻笑，口齿有些不清，不知道掉下来的时候是摔坏了牙还是啃破了嘴。 师傅，求师傅收下我。 这几天小钱闭关，一直没空出时间来见他，他在外面徘徊好久了。 你怎么还没走？ 年大大将脸揉开，说话总算清楚了些，挺胸道： 我锲而不舍。 严征明皱起眉，扶摇派已经够命运多舛的了，上一辈挂名弟子把自己弄成了半人不鬼的大魔头，正式弟子变成了一只腰长腿短的黄鼠狼，这一辈的首徒是他本人。严征明十分有自知之明，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货色。 接连两代大弟子没有一个靠谱的，下一辈要是再收一个名叫年哒哒的弟子，以后门派还能不能有尊严了？这种收弟子像开玩笑一样的传统，绝对不能再流毒下去。 不行，是我们有要事要离开，恐怕没精力招待外客，自便吧。 我愿意当个端茶倒水、鞍前马后的小徒弟，请掌门让我入门。 李云，给年明明写封信，自己亲儿子都判入其他门派了，他不管吗？ 严征明懒得和他掰扯，李云悠然道： 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明明谷就是个修士中的混混帮，平时占山吃供奉，替山下村民驱赶一些未化成形的小妖，除了抓阄还是怎么样选出来的历代谷主，其他人若是不想混日子，随时都可以拜入其他门派。明明谷从此又多了一个靠山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管呢？ 世上竟还有这样与世无争的贱皮门派。 我扶摇派不缺这样遇个剑都能摔下来的弟子。 他身后三个师弟师妹一同无言以对，感觉大师兄纯粹是漫天要价。想当年他们入门的时候，别说遇剑，连拿剑都拿不稳。 掌门，我自知资质不佳，日后一定会好好修行，绝不会丢门派的脸。 你丢门派的脸还用得着看修为？回去吧，我当掌门的期间里，我派不收长得丑的人。 严征明瞥了他一眼，无理取闹道：这借口充分的无从反驳。年大大挣扎着看了一眼程前，程前却在走神。严征明一句话让程前想起了好多已经忘了的旧事。 对了，大师兄从小就不是一个只满足于自信臭美的人，那可是连做饭做的丑都不肯下筷子的绝代事儿精。 程前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万年不变的半旧靛青袍子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好像有点不修边幅。跪在院里的年大大几经挣扎憋出了一句： 掌门，脸没办法了，但我可以想方设法培养自己超凡脱俗的气质啊。 他说完瞥了程前一眼，自作聪明的拍马屁： 今早像师父那样。 谁知这马屁结结实实地拍到了马腿上。严征明心道： 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跟小钱比？ 入鞘的剑修一身威压不是玩的， 年大大感觉自己就算长了十根脊梁骨，此时也给一并压弯了。偏偏他以为这是入门考验，紧咬牙关，不敢放松一点。不过片刻，本就摔得姹紫嫣红的脸上开始浸出细细的血迹来。终于，一直没吭声的程潜开了口：“ 师兄，你饶了他吧。他要真这么锲而不舍，其实倒也不是不行。” 这十多天以来，严征明一直没捞到跟程潜说话的机会，滋味可谓是抓心挠肝。乍一听见他开口，恨不能将这台阶当成个救命稻草似的抱住。他心里好一阵狂跳，才压抑住自己立刻就屁颠屁颠凑上去的冲动，堪堪保持住了不假辞色的掌门脸面，艰难地哼了一声：“ 嗯，我还没出明明谷的时候，他就在谷外等了我一整宿，一路到了扶摇山庄，也算是精神可嘉。当年青龙岛每年也招大量没入气门的散修，他虽然剑法稀松，但也算歪歪扭扭能够遇个剑了。” 在程潜看来，收几个徒弟而已，只要品行不错，没有心术不正，其他不必太过精挑细选。反正他们门派惯常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本事大的有本事大的负累，没本事的也有没本事的责任。他一言既出，方才还态度十分坚决的严掌门连生气都柔和了几分。“ 我看他的根骨与资质可未必上乘。”“ 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始终欠着明明谷的一份人情。” 严征明默然不语。水坑刚要开口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，便被李云一抬手按了下去。俩人默默地坐在一边看严掌门的热闹。果然，方才还要一巴掌将年大大拍回明明谷的严征明痛快地让步：“ 行吧，你愿意收就收，反正也养得起。眼下兵荒马乱的，先口头应下，等我们将来回了扶摇山再给他补一个入门受戒。”“ 哎，掌门师兄啊，怎么小钱一开枪你就好说话了呢？” 严征明狠狠地剜了李云一眼，没敢看程潜的表情跑了。“ 跟我来。” 程潜上前拍拍年大大的肩膀，将这送上门来的便宜徒弟领走了。李云目送着他的背影，用胳膊肘捅了水坑一下：“ 哎，你看出什么来了？”“ 以后有什么事先去求小师兄，小师兄哪说通了，大师兄不答应也会答应。”“我说的不对啊？”“ 不，孩子，你说的很对。” 李云怜惜地摸了摸他的脑袋。水坑甩开他的手：“ 二师兄，你也受过戒吗？戒词是什么？” 李云沉默了片刻，脸上猥琐的笑容忽然便收敛了回去，他脸上蓦地挂上了一把水坑从未见过的怀念，轻声道：“ 师父说我啊，心思机巧，精明过头。精明过头的人浮躁，浮躁习惯了就容易动摇，久而久之又痛苦又费神，于是给了我抱朴二字做戒词。 他说完垂下眼叹了口气，仿佛自己也知道自己辜负了师父的一番寄托。水坑有些羡慕：“ 别叹气了，我还没有戒词呢。” 师父过世的时候，他连句话都说不完整，戒词也就没来得及给，一直拖到今天，差了这么一步，他总好像没成人。“ 二师兄，你说如果师父还在，他会给我什么戒词呢？”“ 戒词啊，一般就是取人之长，补人之短。要是你的话嘛。” 水坑充满期待地看着他。“ 可能是无毛吧。” 李云成了扶摇派史上第一个被小师妹揍得满头包的师兄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